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27集。四目相对，林妙妙骇然放下手，少年长长的眼睫轻颤，沉默半晌，扔给他一沓符纸，一言不发地转身走了。三更天，月光最盛，无数细小的尘埃在冷白色的光柱中飞舞，如同冬天飘飞的雪花。木瑶伏在地上，双目紧闭，睫毛在眼底投下了一层浅淡的阴影，缎子似的长发在月光下泛着亮光，如同被囚禁的月宫仙子。有人慢慢蹲下身来，伸手托起他的手臂，将他从地上扶坐起来。他骤然间惊醒，手指下意识地捏紧了收腰柄，待看清眼前人，整个人僵住了，似是难以置信。 拂衣， 嘘。烈隙投下的月光照在他面无血色的脸上，照得他浓密的眉毛根根分明。他细细端详着木瑶的脸，带着无尽的贪恋。木瑶握住他手臂，琉璃般的瞳孔在月下越发几乎像是透明，闪烁着淡淡的光。 你方才与我交手时便醒了？ 无心之人只堪做傀儡，可是有的人即使没有了心，依然不甘愿做一具行尸走肉。他们在清醒与混沌的边缘，要挣扎着活过来，为了信仰与挚爱。他微勾唇角，脸色差得吓人，几乎像是已死之人诈了尸。他伸手捧住木瑶的脸，手也是冰凉的。 真傻，为什么不还手？ 木瑶低眸，掩住眼中的泪水。 是我技不如人。 他的手也顺着他的头发抚摸上去，摸到了后脑勺一大块结痂的伤口，温声道： 还疼吗？ 柳拂衣笑道： 疼。妙妙那丫头一点也不手软。 门外忽然一阵骚动，木瑶神色一凛，警惕地望向门外。 阿生来了，幻妖暂且能挡他一挡。 柳拂衣轻轻道： 瑶儿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 你的心脏在哪里？我一定帮你找回来。 瑶儿。 柳拂衣打断，神色有些疲倦，但仍然是在温柔地笑着，从怀中掏出小木塔来，放在木瑶手上，低垂眼睫。 无心之人，怎堪长久？如果此劫不过，收妖塔你代为保管。 他强行掰开木瑶攥成的拳，将他的手放在小木塔上。 我把口诀告诉你。 我不听，我不听。 他倔强地抿着唇，脸色苍白，眼下的泪痣冷清。 你答应过往后不让我受委屈，说到便要做到。 柳拂衣手指放在太阳穴上，似是忍着极大的痛楚。木瑶慌乱地扶住他的手臂。 拂衣。 瑶儿，你听话。 柳拂衣将手放下来，眼底浮现了淡淡的乌青，反握住他的手，想说什么，可要交代的太多，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，只是重复了一遍： 你听话。 他的眼泪簌簌而下，覆而过去。 那你说，我记着。 柳拂衣伸手一揽，猛地将他紧紧抱进怀里，下颌抵住他发顶，许久才恋恋不舍地放开，在他耳畔念了口诀。 记得正对烈隙，借着四更月光催动收妖塔，口诀不得外传。 好。 木瑶依偎在他怀里，觉得他衣襟上似乎沾着如霜的夜露，二人偎在一起，沉默地听着门外幻妖和木生的打斗声，都没有说话。 良久，柳福一拍了拍木瑶的衣襟， 时间差不多了。 木瑶不肯起，泪水倒灌进嗓子里，是发苦的。他也没有催促，只是望着光柱中浮游似的尘埃，平平淡淡道： 瑶儿，若是此劫能过，我们成婚好不好？ 嗯，好。 他望向门外，门外一阵诡异的寂静。 若此劫不过，来世我许你凤冠霞帔。 门猛地推开，撞在了墙上，发出砰的一声响，架子上摆的小瓷瓶滚落下来，哗啦一声摔成了碎片。换腰的红裙如同猩红的旗帜，雪白的赤足一步一步行在地上，指尖生出刺目的光芒。木生踉跄几步，几乎是被巨大的力量甩进了屋，扶了一把柜子才站稳。他迅速环视一周，面色一变，阿姐不在。换腰的眸子也扫过了地上的空荡荡的阵，眉心暴力之气顿显。 人呢？ 柳福一毕恭毕敬垂手站在一旁，半张脸隐没在黑暗中。 人折腾得厉害，我将他放下去关进地窖了。 幻妖并未起疑，放下了心，而是扭过头看着一路与他缠斗的木生，露出个阴恻恻的微笑。木生顺着他得意的目光向下看，发现自己恰好站在几个闪亮的光点中间。红妖满脸讽刺，笑得嚣张。 果真是姐弟俩，一个两个都自己往阵里钻，省了我好大力气啊。 木生发觉不对，本能地捏紧收腰柄，提气想要跃出，步子骤然顿住，随即脸色大变，跌坐在阵中。幻妖满意低头看他，鲜红的小嘴儿微张。 真是可惜呀，若不是关心则乱，你还能再耗我一时半刻。 他仰头去拉柳福一的手，脸上换上了无辜的笑。 柳哥哥，说好的大团圆，少一个都很可惜呢。你把那个女人关在哪里？带我去看看。 心脏离体，这一日又没有喝人血为饮的药。柳福一面无血色，眼底发青，以显枯败之色。幻妖眉头皱起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转身走到地上的少年身边，附在他耳边笑道： 你姐姐的血不行，你的血想必要中用得多。 他的脸与木生贴得极近，着意观察他的表情。少年不闪不避地与他对视，白玉般的脸上一双秋水似的黑眸，眼尾挑起个小小弧度，带着难以觉察的妩媚。他眼底竟然含着晦暗的笑，毫无气急败坏的意思。他嘴角翘起，那一种挑衅的神色，而且是一种来自于同类的邪气冲溢的挑衅。都已经是手下败将了，还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幻妖骤然起身，阴鸷地走出了房间。柳福一跟在身后，无声地反手闭上了门，将木生一个人关在了屋里。安静半晌，少年慢慢从地上爬了起来，轻巧的迈脚跨出了阵，低头看着地面上的几个光点，眼底闪过了一丝冷笑。这阵早就废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